系啦，阿明咪睇咗嗰套叫做咩戏话？嗰套港产片嚟嘅。 泄密者门 系啦。咁其实系咪好劲啊？呢套嘢定系其实冇谂得咁好咧？ 就系、是、普普通通咁咯，咁就一套稍有规模嘅港产片咁样咯，叫做系。 Okay. 开系点样？ 冇，继续。 系。一个稍微规模嘅港产片咁咯，咁就一睇佢开头嘅时候咧，有少少似伊波拉病毒嗰种 feel， 令我谂起呢一套戏嘅啫。伊波拉病毒，因为佢开头咧就系讲一班白衣人咁样就揸住啲白色嘅车走去一个好大嘅草原嗰度咧，就打开放啲蚊出嚟就咁、哦、就散播病毒嘅系啦。跟住之后咧就系嗰啲。傳染到周圍都係病毒，咁你會見到啲唔同嘅人啊，跟住之後喺度冧低啊咁樣嘅，係啦，咁係啦，跟住就就之後發生嘅事咧，就唔使講太多噶啦。點解咧？我用兩個字形容啦，沙士啊，你見到真，無論佢設計到呢種病毒係病徵啊，啲人處理嘅手法啊，同埋啲人應對嘅措施係全部都係。抄翻沙士嗰啲情況出嚟噶啦，咁樣。 喂，咁但係實質呢個古仔係咪講翻即係病毒啊？講呢啲嘢嘅先，關唔關事？ 哇！犀利啦佢根本上係病毒係一樣嘢，但係兜翻到最後，其實係講藥廠散播病毒，跟住之後就發災難財咁啫。但係最後又兜翻去一啲恩怨情仇啊、家族啊咁樣嗰啲嘢嘅。又系有啲孤心计咁样嘅，而且仲有周秀娜。 O K， 唔系咁即系话佢到底嗰个讲散播病毒啊呢、這个药厂嘅嘢，佢成分重唔重先？定系只不过系一个背景交代少少就冇 咧？一个背景同一个背景咧，其实唔紧要嘅嗰样嘢，其实 唔紧要啊。咁前面嗰班人实质系做咩嘅？系记者嚟啊？咩嚟嘅？ 嗱，咁就佢係啊，李燦森同阿佘詩曼兩個就係記者嚟嘅，咁就係一啲非常。 哦，即 係 有佘詩曼添，咁一定係公心計啦。 係啦，佘詩曼同埋李燦森係啲算係國際知名嘅記者啦，咁就挖料咧，咁就係非常之挖得深入嘅，同埋夠膽報導嘅，咁樣就係啦嘅記者，所以一定係得罪好多人嘅。而吴镇宇同埋张智霖咧，就系、是、警察嚟嘅。张智霖就系马来西亚嘅警察，咁就吴镇宇就系香港嘅警察。咁、那个故事背景咧，其实就系马来西亚同埋香港两边走嘅。 OK， 系啦。咁两边走嘅，咁就因为李燦森佢就死咗，跟住之后就马来西亚嗰边就又喺度查啦，跟住之后就发现到佢同香港嗰边啊佘诗曼有啲联络，咁就而且喺呢个时候另外 唔使讲咁多剧情噶啦，其实都系讲紧套戏，佢大概系即系啲乜嘢嘅套路啊咁就得噶啦。 我套路其实 即系佢到底系套警匪片嚟噶，但系佢系一套咩嚟嘅？ 开头你好似想将个规模扩到好大，其实剧情片咯，阴谋嘅剧情片啦，讲算系。开头佢以为佢个规模去扩到好大，跟住之后咧，你将个好似将个战场越缩越细咁样，最后缩到原来系一个家族嘅斗，一个家族嘅下一代向阿仔向老豆报仇。吓、 啊， 系啦，系咁嘅咋。 OK。 O K， 咁即系佢初头开场咧，觉得系个国际事件啦，一个病毒嘅散播啦，好大件啦。咁、 啊、 但系 之后又跟住之后要牵涉到一个叫泄密者嘅组织，跟住之后就踢爆呢间无良药厂嘅阴谋咁样嘅事。 咁、但系其实呢个泄密者组织背后都系阿仔嚟嘅啫，系咪？就系咁上下啦。 冇错，就系、是、 嗱。咁唔紧要嘅，个桥段嗰样嘢冇问题嘅，呢、這个系。呢、這個設計都冇問題，但問題即係好唔好睇，你都要 carry 得唔得先？ 你就講一樣嘢都已經有問題，就係、是、開頭你好似個規模好大，結果佢越縮越細咯，拍出嚟嗰啲場面都係咯。 OK， OK， 即係 carry 唔到啦，簡單講。 係啊，完全 carry 唔到，同埋好鬼好散啊！開頭個風格好唔一致啊，個通同埋三個主角咧，好似唔係好夠日子俾佢哋兩三個同場去拍咁樣啊。 哦， 可以剪得好鬼碎嗰啲嘢。 哦，即係你意思佢拍嗰陣分分鐘係個個拍跟住剪翻埋。 好多好多場口其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佢哋唔係同場嘅。 唔係，係同場，但係喺同一個環境，但係佢特登就到佢哋唔會係唔會即係 一個畫面影曬兩個人。 好似同一嚇嚇同喺同一個場口，但係特登剪到佢哋唔會。黐埋一齊出現咁咯，咁又唔會見到背脊、嗯、一個嘅個背脊係假人嘅咁、 哦。即係連揾個人代背脊都冇，即係直情係咁有啲唔同嘅大頭咁。哦，咁啊，即係好似光天猛將咁啦。 係啊，係啊，係冇錯 ，exactly、 啊。即係無端端影一影下邊個，跟住影下史泰龍咁。咁但係其實佢兩個根本唔係同場拍嘅咁嗰啲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 咁大鑊啊！咁大鑊 香港拍。 咁但係呢套戲出現嘅演員做咩呢？啲旗好難度嘅咩？點解會咁樣嘅？ 咁啊，唔知我嗱呢一樣嘢我有少少懷疑啦。我唔知係咪阿吳鎮宇一次過咩兩出嘢嗱？呢一套戲喺馬來西亞拍㗎，呢、這個嗱佢啱啱上緊嗰套劇集《東方華爾街》咧，又係馬來西亞拍嘅喎。我留意到咧，佢、 okay. 個髮型係一模一樣嘅喎。 唔即系你意思佢系拍摄嘅场地直情喺马来西亚？ 系冇错。 哦，咁样嘅 ，OK, okay。 我怀疑，我有少少怀疑佢同一个期接两套嘢。 唔系，咁呢个都唔系问题嚟噶，呢、這个都唔系问题嘅，尤其是对香港嘅拍摄喺同一日走几场，呢个片场好常见噶啦，有咩特别啊？咁唔能夠話因為咁，所以就話唔會同場演出啦。估嘅啫呢啲 ，OK， 即係你睇佢就似乎係剪埋嘅咁樣啦。 可能 OK， 好，咁 都唔出奇，係咯。 啊，咁啊真係要拉去打靶啦！即係如果明明同場演出，但係你剪到好似係唔係同場演出咁，係嘛？好，咁咁整體套戲好唔好睇先？ 如果一合格，合格即使能夠講。 O.K. 合格，就唔係高分合格，係啦。以港產片嚟計咧，就都支持下入場啦。你明嘅意思㗎啦嚇。 唔係，唔好講呢啲喎。咩支持下入場啫？唔好睇就唔好睇啦，係咪先？即係其實係值唔值得大家嘥錢嘅啫。講真嗰句。 一睇無妨，但係就 你講到支持嘅意思咧，支持嘅意思即係呢套嘢唔得㗎啦，不過係入去支持啫，係咁嘅意思喎。 嗯，就 其實唔覺得佢得㗎，不過喂入去支持下啦，咁啊即係套戲好唔得㗎咯。 係睇完咧就未止值回票價，但係唔會叫佢回曬水嘅，叫佢回翻少少俾你啦。 即係將梳化未戒到爛曬，係咁以打兩個交叉啫。 係來支筆畫一畫算啦。 係嘛？即係如果導演係在場嘅話，即係未俾佢，唔會殺出去嘅，最多剝穿佢個頭啫嚇。係咁。 未至於呢、這個退翻廿蚊嚟啊！退翻廿蚊嚟。 咁即係唔得啦！咁即係已經係唔得啦，係嘛？ 俾90蚊叫退翻廿蚊啦。 嗱、啊。以前咧，心美小兒就有一個好得意嘅評分方法，叫幾錢飛，即係佢唔係俾分，即係呢個值幾錢，即係幾多錢入場你會 OK 嚇？ 60蚊， 即係如果呢套係60蚊睇到，即係例如早場嘅 OK 咁係咪？係 冇錯。 OK， 咁呢個明嘅評分啦。OK， 咁可以可能唔同嘅觀眾有唔同嘅睇法或者感受嘅，係咪？咁嗱，咁呢一套咧對香港觀眾嚟講有冇特別？值得入場嘅嘢，即係感情咁咧，即係因為有呢套其實根本就唔喺香港拍噶嘛，咁啊演出嘅演員都係香港，咁就咁，但係一套馬來西亞同香港合拍嘅戲啦，如果咁講，似乎呢套係咪？ 似係港資，但係因為佢 我要上網 check 翻佢資金係有啲咩公司先。 唔係我唔係講個資金，即係講話呢套戲喺成套戲嘅感覺上係咪喺度港產片先？ 係都似港都似港產片嘅，咁就但係就因為係都似咁就馬來西亞嗰度一定有啲馬來西亞演員喺度㗎啦，呢樣嘢就唔得嘅。 咁呢個唔係問題啊，嚇 唔係問題，唔係問題，都係港產片嚟嘅，咁就 哦 ，OK， 係 係啦。 吓、啊，咪即系情怀上啊！我讲，即系呢套仲系咪一套讲香港嘅戏啊？就其实唔系咯，因为呢个你话已经系玩到好大啊，系一个国际事件咁吓，咁系咪其实佢唔嗱？因为你话佢拍都唔喺香港拍噶嘛，咁即系其实佢成个事发生都唔系发生香港啦，系咪？ 两边都掹到咯，其实就系咯，两边掹到，因为海啲病会传染到嚟香港啊嘛。 咁實質上佢有冇講呢個病疫症嘅問題啊？喺套戲入邊， 有， 有冇一啲場面啊咁樣嘅咧？ 有，你會見到啲人中咗病毒嘅時候就會即時有反應啊咁樣嗰啲咯。 定係只不過係新聞報告度咁就交代一下就算啦。誒，佢又有影個市面上嘅情況啊咁樣，即係都有嘅，有影下嘅。 大人細路，你會見到有好多人做下自己嘢，無端端冧咗啊，跌落水啊，咁樣其實就係中咗啲變病毒咯。 哦 ，OK， 新聞報道就都有嘅，同埋你講新聞報道嗰啲咧，有樣嘢佢都做得唔係咁好啊，因為咧佢講嗰啲文咧未必英文啊，或者馬拉文，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啦，即係唔係粵語嚟嘅。但係就佢咧，就個畫面咧係做講緊啲其他嗰啲人做緊其他嘢，但係個聲咧就係播緊新聞嗰啲嘢，咁樣就你完全聽唔明佢講乜嘢㗎，答咗啲聲，你係唔會聽得明佢裡面講啲乜嘢，但係你個畫面就係睇緊其他演員做嗰啲嘢咯，你唔知個講啲乜嘢嘅時候，咁就爭啲啦，嗰樣嘢係。 嗯，好啦，咁呢啲系缺点嚟嘅啦，全部系嘛，咁可能咁佢有冇一啲优点咧？咁啊讲埋，我哋要问 优点就有嘅，就嗱，佢主线唔系咁，不过佢嗰几条支线就写得几好，佢拍得反而好睇过条主线噶喎，又真系 哦咁样。 吴镇宇嘅家庭嗰度啊，系啦嗰啲嘢，佢同个女啊啊。佢老婆就谭小环啊咁样，佢哋介乎离婚之间嗰样嘢咧，咁就做得几好睇嘅。佘诗曼佢同李灿森嗰啲感情啊，同埋佢同张继聪嗰个拍档嗰、那个关系嗰个感情啊，都系做得几好嘅。另外张智霖同埋佢未婚妻施雅咧。嗰度又系几好睇噶，即系支线就好睇过条主线嘅呢一套戏系。 咁样 ，OK。 系啊，系啊。 Okay， 即系佢对啲人物自己嗰啲嘅自己私底下嘅部分就反而拍得好啲 ，OK。 反而仲系好睇过条支线嘅，所以都值60蚊就系咁解咯。 即系演出就都冇问题嘅呢一班演员系咪？ 演出冇问题，咁就郑则仕就。特別係精彩啲啦，唔使咁佢淨係一出場嘅時候咧，咁就已經係壓曬場噶啦。佢第一下 ，OK， 佢做咩嘅咧？ 佢就係做呢間藥廠嘅老闆，佢、 就係嗰個所謂老豆啦。 係啦，冇錯，好明顯就係硬槍嚟噶啦，就不擇手段嗰啲人嚟噶啦。佢就係、是 我見佢咧， 一開頭 係嗰、那個眼鏡咧，都幾特別嘅，有冇嘢嘅咧？定系都系一副眼镜嚟啊！ 嗰、那个眼镜，哦，系咪俾佢 咩眼镜啊？你讲清楚啲，大家唔知讲。 戴住嗰副眼镜啊！ 即系咪人哋俾佢戴，叫佢戴嗰副眼镜啊？ 唔知啊！我见到崔娜嗰度，佢个眼镜好古怪啊嘛，个样。 可能你讲嗰副眼镜就系、是你戴咗嗰副眼镜，你会睇到一啲特别嘅影像咯、 啊。 乜嘢 咧？即系 Google Glass 咁。 系佢嗱嗰一段就系讲佢哋俾个眼镜阿郑一士戴咗嘅时候咧，阿郑一士会睇到佢哋设定嘅一啲影像，就系佢哋做 整翻以前阿鄭則仕同埋佢老婆阿張文慈嗌交嗰啲畫面出嚟，其他戴咗嗰副眼鏡 又有張文慈啲嘛，係哇真係攻心計啊！大 佬，攻心計又佘詩曼又啊，係宋秀娜喎， 神曬啊大佬，係咯， 係啦，所以佢 派派又有馬俊偉噶嘛，係啊，好啊。咩眼镜啊？我完全唔明咩意思，点样会睇到嘢？咩就 V R 佬嚟噶？ V R 类似咧，即系个古仔嗰位刘浩龙，佢喺大学嗰度读书咧，就系读嗰啲你啲投射影像咁样嗰啲嘢噶嘛。你喺眼即系开头嗰度，你会吴镇宇入到嗰度嘅时候会见到架车，但系嗰架车唔系真系架车嚟嘅，投射出嚟嘅啫。 即是他是投射在现实定是投射落他的眼睛即是只是他看到 的。投 射 在现实那里。 哦哦哦。 但是他那里是啊。任何人 投射 现实那些不是真的。 这样 即是他是一个 3D project。 这样的大佬那你不 hologram? 那这个不是说现实咯你现实就可能他只是射落他的眼睛他见到那都你都 OK, 你都还说都有的。因为那些机师呢他们用现在那些嗰啲炸機佢都有啲咁嘅嘢，可以佢真係可以將嗰啲嘢射入佢隻眼，咁淨係佢隻眼睇到嘅啫。的確喺現實冇嘅，即係當然佢唔係睇到啲乜啦，即係可能佢睇到有啲標啊，睇到有啲嘢係可以做得到嘅，係啦，佢可以咁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可以投影一樣嘢喺個成日喺個街度咁樣，即係你即係個車可以投影喺個街度。 佢係一個算係 lab 咁嘅地方嘅，咁就係啦，喺個 lab 入面。咁就吳鎮宇就去諗住去嗰度揾阿劉浩龍，點知見到佢啲同學見唔到劉浩龍，咁就嗰啲同學喺度玩嗰個投射嘅時候，咦佢見到架車諗住摸下佢啦，咦摸唔到嘅，咦空氣嚟嘅，跟住之後就話原來係玩啲投射影像咁樣嗰啲嘢咯，佢哋。 咁但係點咁同佢戴個眼鏡咁講咧？咁如果你講呢、這個，佢就攞眼可以睇到啦，係咪？ 係啊，但我就唔明點解嗰度要反而要係咁樣喎、啊，係、啦。 即係唔知點解啦，即係嗰度有啲奇怪啲嘅。咁咦咁嘅科幻喎，如果係咁有科幻成分喎，如果係咁。 有科幻成分。係。 有。咁但係對個劇情影響大唔大嘅？ 其實冇乜影響嘅。 我又唔係太關事嘅，又唔係話呢個係咩破案關鍵，又唔係嘅。O K。 冇咩關。 即係裏面出現嘅其中一個一幕戲啦。O K。 一幕戲係去到最後，係去到最後嘅時候，令到我哋可以睇到張文慈唔咁解嘅啫嘛。透過鄭則仕嗰個視點嗰對眼，戴咗個副眼鏡望出嚟嘅嘢。 即係佢就唔係用呢個回憶去處理，就係用呢個眼鏡咁投影嚟處理咗呢件事咁樣，係 啦，冇錯， 嗯，即係總之有少少高科技咁啦，你當係咪？ 係啦，冇錯， 好，咁啊，即係中意睇科幻嘅都可以入去睇下呢一幕嘅。 不過就有啲小問題都係要自己講一講嘅，咁就佘詩曼咧，佢會表現一啲英文，但係佢就個古仔講佢一個國際記者啊。咁以佢個口嘅港式英文咁就有少少問題嘅，但係 咁我諗點都好過石原里美嘅，係即係飾演一個鬼妹喺哥斯拉入面，佢竟然夠膽飾演一個鬼妹，以佢，因為佢仲講一口非常之流利嘅日文英文，即鬼佬都聽唔明嗰啲咧，係咁我覺得都幾勁嘅，係佢仲話佢第時有機會做美國總統，我拗曬頭啦，真係。 跟住但係呢樣嘢。呢一樣嘢係一半佘詩曼嗰度，但係另外一半就係、是、竟然阿李燦森咧，佢又係一個國際記者啊！佢講佢咧就竟然揾個講得到流利英語嘅人同佢配音，我覺得有啲怪啦。點解佘詩曼？ 你意思即係佢係配音嘅？李燦森係 李燦森英語好流利，但係絕對係配音。 OK， 哦。 但係佘詩曼就自己講，但係佢個口。 李燦森平時有冇用把自己把聲講嘢嘅咧？即係佢一講英文就揾人配音咧？但係佢由頭到尾都係配音。 淨係一場戲講英文，而且嗰場戲就配音咯，其他佢嗰啲。 咁好怪喎，真係。咁真係好怪喎，即係仲要個配音好明顯係唔同聲同佢，係咪？ 盡量似㗎啦。 咁但係佘詩曼就自己講返係咪 自己講返咁我知睇你點樣。 咁如果大家上一次睇呢個劉德華同舒淇做嘅呢個衛斯理茲呢個男票人呢， 即刘德华嗰套啊，唔系啱啱无线嗰套啊， 我有睇。 哇，嗰套犀利啊！刘德华同阿舒淇大部分成日都讲佢哋啲即系又系鬼佬都听唔明嘅英文，哇，真系劲，系咯。即系我谂你顶得顺嗰套咧，呢套应该冇乜问题噶啦。 O、okay. K， 会唔会佘诗曼嗰啲好啲噶啦？已经算唔算？ 咁样都叫做系英文先就 ，lucky 啫，都系英文咁就，但系就 唔系嗰套系劲到咧，连鬼佬都 lucky 噶，因为个稿系中文写噶。 哦， 系啊，即系啲鬼佬都系照读啫嘛，但系嗰啲英文系唔得噶，系啊， 即系 个稿英文唔得啊，讲紧个稿唔得，系，所以啲鬼佬讲你都觉得怪噶，即系个鬼佬梗唔系佢口音怪啦，系佢读咗出嚟点嗰句嘢点咁样讲，唔系即系怪，梗唔系讲紧话系咪佢啲 grammar 有错，唔系呢啲啊，系唔自然啊，系好明显唔系一啲英语系嘅人，吓，即系写嘅英文咯，佢就要懒正确啊，就系要懒正确啊。 嗯， 系啊，即系等于你无端端同人倾偈咧，你会讲 it is because 咁样啊，你明唔明啊？唔系书面语，即系你会讲好奇怪，即系你 it is because 咁唔会咁讲噶，你喺即系你口语唔会咁讲啦，最少吓。 OK， 系啦，呢个仲有喺动作嗰方， 即系你等于你用中文讲啲好奇怪，即系太过荒谬嘅，太过多文法，咁你平时讲嘢你唔会噶嘛，就算中文你都唔会噶。 系啊。系啊，系咁 都唔会，即系你太过累赘嘅，会你会觉得，即系啲人平时啲人咁讲嘢噶，咁系咯，系佢又会有呢个问题咁。咁我谂呢啲都系噶啦，呢啲中国人写剧本系已经系咁上下啦。 系咁，我讲翻动作嗰方面啦。呢个 都未完嘅，好 啲飞车场面咧，都几电视剧 嘅。唔系啩？ 系啦， 吓冇加 CG 啊嘛，冇加 CG 落去。 到底佢系 CG 飞啊，定系 落海？冇加啲 知啦， 但好明显你系拉到近镜，跟住之后懒系整啲音乐，跟住之后影到好近，跟住之后 即系净系影住个人喺度扭下态嗰啲， 影下，跟住之后就多啲你唔会好少场面，你会见到好远航拍咁都有啲，但系你见到啲车开得唔快噶。 O K。 即系佢冇加快镜咩？唔系喎，电视剧好中意加快镜喎、 啊。系有啲有时会加下快镜啊，有时 即系有时咧唔觉意影到啲途人咧，你觉得哇，点解啲途人闪电侠咁样行得快到？系啊，有时佢哋加快镜嗰阵，其实有啲途人喺度走避。我点解啲途人都咁快嘅先犀利啊？哇！啲途人加速咁快喎，喐得啊，我话劲啊，系。因為其實佢拍嗰陣的確係可能佢係比較慢嘅，咁只不過加翻快佢啦，係你知啦咁。咁可能咧電視就都預咗係咁啦，咁但係你話喺電影咧呢啲就好似有少少就唔係好得咁啦，係啦，係啦。 咁就其他動作嗰度就一般啦，而且都唔係太多，係啦，同埋。 唔太多動作嘅，咁呢套本身唔係喺度打戲嚟嘅，係咯。 但係最大有一個好動作場面，有一個問題就係開頭啊，嗰、那個藥廠嗰、那個大公子啊，佢走去沙發房嗰度偷 hard disk 嘅時候咧，俾啲食蕉發現嘅時候，哇！佢直情係美國隊長跑得咁快，好鬼勁，變咗個。系变咗蝙蝠侠咁嘅直情，佢唔就系真系蝙蝠侠， 一系又突然间系超人咁嘅表现系嘛？ 系啦，冇错，净系嗰场嘅啫。 但系嗰个人又唔系啲咩高手，只不过系一个 普通人， 一个有普通人嘅一个选仔啫。 系啊，跟住即系去到上到天台嘅时候咧，哇！嗰度犀利啊！佢无啦啦摊开只手，有个覆鼠降伞咁样啊，跟住之后一嘢掉落去。咁就呢个 咁即系佢无端端又加啲即系特工片嗰啲元素喎，即系嚟又有高科技投射啦，咁又有啲即系又有啲咁嘅可以变个呢个飞鼠翼啦，系咯，咁呢个飞鼠装可以唔系本来喺佢身上，即系突然间即系变出嚟啦，即系呢啲咁呢啲系蝙蝠侠噶喎，真系系咯， 可能系啊，不过就净系得嗰個演員有呢一樣嘢咯，其他嗰啲後嗰啲 其他人又冇嘅，有其他部分又好現實嘅咁啦，係咪？ 現實到你唔覺得係？ 即簡單講，即係話佢個科技啊唔平衡啊， 絕對係。 係啦，即係佢要有高科技嗰陣咧，就突然間高科技嘅， 咁但係咧，其實平時啲人咧就完全冇嘅，咁啦，係啦。 係啊。 咁但係你又唔係話佢係咩 superhero 啊嘛？咁你 hip hop 有其他人冇 OK， 咁但係又唔係呢啲，咁你真係只不過到正常警匪啫。如果咁講咧，咁點解突然間有人就會攞出一啲好即係職業特工隊級數嘅嘢出嚟用咧？咁即係唔係好 make sense 係咩？ 你越 make sense 嘅，我寧願成段動作場面冇咗啦嗰度。正係講有個神秘入去偷咗。 即係總之係一係就全部正常，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要全部都有翻呢、這個，即係可能有翻少少，即係特工片嗰啲咁嘢啦，即係可能分鐘連奇斯曼都有啲嘅，即係可能佢唔有啲意思，佢唔一定係打噶嘛，可能係有啲高科技少少嘅器材啊咁，有又偷聽又好，係咯，佢唔一定係戰鬥噶，但係可能佢都有啲係啊，你可能佢有啲偷聽嘅道具啊，係少少高科技咗嘅，咁可能你仲會平衡翻少少咯， 即係嗰啲係咁耳咁樣黐嚿嘢咁樣就話可以嚇邊度都聽到咁樣咁。 係你噏聲啦，噏嘅啫嘛，係咯，唔係你話有咪有咯，係咯，咁就可以偷聽到噶啦，咁你講啫嘛，係咯，咁一係咧就唔好就全部都係現實咁咯，一係就是但係都唔好一時一樣啊嚇，係 啦，係啦， 嗯， 即係寧願冇咗嗰度啦，即係。系啦，动作嗰方面就系有呢啲问题出现嘅，系啦，几怪嘅呢一度其实系。 佢最尾冇搭个热气球上去，跟住另外又有个热气球瞄准紧佢，咁已经很好噶啦，系咯，系咯。 我唔知，因为我怀疑佢冇钱，有钱我唔。 咁你再你睇咗阵有冇话即系啲人系点样反应咧？即系在场啲人去到底系 O K 噶，定系有笑声如雷啊？定系点样啲咩即系乜嘢状态嘅咧？定係鼻寒聲如雷啊！都冇乜反應， 即係好靜， 但又冇乜反應，係 冇反應， 即係似乎都係唔係話即係太過精彩啦。總之現場嘅啲人嘅感受都嚇 係啊，係啊。 O、okay, K， 好明白。好，仲有冇？咁我唔係就俾大家講下啦，好冇？ 咁我就補充都差唔多啦 ，O 啦，唔阻大家。 好啦，咁啊好，講到呢度先。系啦，咁啊，北打又對呢度泄密者又有咩睇法咧？ 喂，有期望啊，因為咧，嗱呢、這個咧，你要留意喎，泄密者係一個咧，而家咧喺當今合拍片嚟計啊，叫黃金組合嘅呢、這個黃金組合咧， 點解咁？ 周麗桃導演拍李敏編劇，嗱、李敏咧就真係夢劇院過李敏啊，得唔得？不嬲我都有喺 Sci-Fi 度都賺過。咁之前寫咩咧？咁佢好即係其實佢 係 多產嘅片，係啦，乜都寫。嗱，失眠。是一套溝片好男人啦，其實李敏編劇嘅。 哦。 OK， 咁但係拆彈專家好英雄啦，或者叫好典型警匪片啦，李敏編劇。咁但係咧好理性女性向嘅，原來77次都係李敏，但係最大鑊，原來77次嘅導演咧都係邱麗圖喎。 嗯。 咁邱麗圖咧拍拆彈專家又得拍佢本身最溝啦，即係啲人話溝片之王啦，拍翻佢失眠又得啦。咁跟住又拍翻套喂咁女性化。 佢哋都係冇一個一个上限框死， 系啦，冇一个定位， 都有上限都好阔嘅个上限，系啦， 冇错，即系啲人又话佢个叫抗压力指数最高，亦都咧叫做影坛快刀手，即系一年可以接几套。抗压力指数就因为有啲导演咧自己已经成咗名咧，有自己嘅坚持，佢又冇。 即係唔小心一定要放白鴿呢啲人 係啦，類似即係譬如我黃家衞一定要加二隻頭，或者我一定要拍我自己嘅堅持， 我 一定要拍到我 吹頭添啫。 係啦，咁但係佢咧就真係定義我 OK 收到，亦都好明個規則啊，監製或者老闆話 佢哋冇嘅， 佢跟足而佢又可以好快地 佢因應到唔 係啦，因應唔同老闆嘅要求就可以好快地好準確， 仲要拍得好 呢樣嘢。系啦，即系起码叫遇到老板个缘，或者叫做 keep 到一定嘅质素咯。 咁我哋 咁当然佢唔系套套赚嘅。 以香港嚟讲咧，我香港讲嘅专业就系呢只啦，即系其实你就要 fit in 到一啲嘅唔同嘅 project 嘅。 冇錯，我又覺得即係其實呢一個能力，即係叫執行能力高咧，其實都應該係一種獎賞。即係有時你睇套戲話最佳導演，其實未必下下係佢好有時間啦，好有藝術嘅特質，反而佢個執行能力強，其實我覺得都 佢都好睇㗎，唔係話淨係佢拍到啊嘛，佢都好睇㗎。 冇錯。 你拍到但唔好睇咁嗰啲唔係佢高啊，係拍到就實得，你拍到好衰都拍到㗎，係咪先？ 冇錯。所以呢個邱理佩咧。是啦，我不嬲啊，即 係咁就點解接三個咧？你講得兩個，仲有個邊個咧？ 唔係我兩個啫，我即係邱麗圖，唔係邱麗圖啫，係啊，即係邱麗佩。咁呢個邱麗佩咧，我啊期待啦。咁啊變咗我都抱住，即係都真係幾大期望入場。係。咁啊，加上佢個故事咧，都算叫涉及好 比較即係唔係一般嘅警匪套路啊，但係當然睇完你發覺最後都係變翻一般套路。咁但係佢個開咧個頭，第一佢又夠膽搞叫變種病毒啊， 嗯、 又夠膽搞咧就以除咗話有個野心家，又或者呢個世界已經有個大災難，即係講到好誇嘅話，即係嗰啲病毒就即係頭先阿明都有講啊，即係我講起咁嘅 Kick Clack 咁啊，即係世紀災難咁樣。咁、 嗯、 但係又會出啲疫苗又救世咁樣。咁但係佢又會以一個咧就好似一個叫國際嘅匿名組織，咁佢叫食物者們。咁啊，真係會笠住咗呢個叫希臘嗰、那個。你以往你有冇玩過啲機動遊戲咧？有個好似 真實之口啊， 擺喺手內會咬你噶嘛？ 冇就伸隻手，咁樣咁樣咁啊，會話測你有冇你講大話定還是？係啦，咁佢又玩嗰、那個 咬你嘅， 冇錯。佢呢個 logo 就叫食物者，咁、 哦、 啊會笠住呢個面具就話我哋係食物者。 即係意思即係戴住 Visa 面具一樣啫， 係啦，咁佢就玩一個叫做。 有版權嘅 IP 嚟噶嘛，本身 係啦， 你佢就用咗一個冇版權嘅，就係一個希臘嘅面具啦，係啦，係 啦，有象徵有真相啦，即係尋找真相的嘢。咁而佢有個咁樣嘅叫組織，咁啊 係外上身嘅，係即係如果以中 係啊，以港產片嚟嘅 多㗎啦，鬼佬 係啊，你如果你計 Damn 翻啊，即係你計達文西密碼嗰輩好多新嘅陰謀小説、陰謀論呢啲都係玩呢啲啦，係啦，但係我哋港產片 就未有係啦， 我期待咁兼咧嗱演員陣容咧，我啊覺得拜喎嗱，第一你要知啊，張智霖、吳鎮宇、周秀娜、佘詩曼，你估片酬最高係邊個？即係你就咁諗。 咦，咁即係唔係正常啦、 啊？其實我唔係，但我覺得正常嘅，但係有好多人就覺得係黐 l 高啲咯、啊。你覺得係咩？ 其實 吳鎮宇紅過黐 l 好多， 係咯， 係啊，吳鎮宇喺國內紅過黐 l、嗯、我諗起碼紅一倍。 咁即係你話最多係吳鎮宇，咁都唔好怪啫、 啊。 我人你想話周秀娜啊？ 咁啊，咁啊， 咁奇 咁但係又咁講，咁蛇阿蛇嚟計，佘詩曼其實女星嚟計咧，香港女星嚟計，佢肯定入到頭五嘅。香港女性係啦，咁但係當然國同國外 嘅 能力啊。 但 係 佘詩曼，你以拍戲嚟講，佢都唔算好多啫喎，即係賺。 但係問題佢試圖痕跡好瘦嘅，喺國內佢係好有觀眾緣嘅，所以咧，你中國 3D 特登啱啊，阿蛇入嚟係合理。 咁因為嗰個係試圖痕跡啊嘛，你唔揾都揾得 嘅。咁係，咁但係又事實啦，睇完啦，即係我總估中評咧，佘詩曼做得最好嘅，你問我，其餘三個都係 over 嘅。即系 over 嘅意思系交咗， 连吴镇宇又 over 翻， 包括 Chilam 都系交翻。 咁吴镇宇不嬲都 over 噶， 但系佢上套华尔街又 你 又收翻啲啊嘛。 我不嬲都撑撑地吴镇宇，即系包括脱皮巴巴入边，我撑佢演技嗰 part 系个古仔啊夸，即系魔幻啊始终夸 嘅。做嘅戏啊，即系唯一一套佢冇 over 咧，就系呢个嗰度叫咩？嗰套叫做《冲锋队》系咪咧？即系 冲锋队怒火街头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嗰度咧阿吴镇宇开场冇咗就死咗，佢做一个唔系真系嘅，唔系嗰套戏我做得好好嘅，即系佢就 唔系你攞我估知你系嗰套讲系公元二千啊，应该你系攞 最佳 男主角嘛？咩电影评论学会？ 唔系，梗唔系，冇攞奖嘅嗰套。我即係我自己睇過咧，佢喺 度陳木勝咯，係 冇 over， 同埋佢好恰到好處做到個角色，嗰個角色冇歇斯底里，好正常，因為好冷靜嘅差人嚟。咁但係 佢 好快就死咗啦。 嗱，佢今 唔係我覺得可惜嘅，我哎呀呢、這個角色咁快冇咗，我好中意睇。咁但係平時都係一般咧。即係都比較係 over 嘅，即係總之由靚坤已經誇張嘅講嘢，咁 唔 係 咁 咧， 靚坤佢特登嘅，演嘅 係特登咁，佢係佢。 但成功喎，嗱，靚坤角色鮮明喎，你 成功還成功，即係佢係 over 嘅 ，OK， 即係誇張嘅演技手法。 佢用 咁呢套最大喎，佢唔係 over， 佢唔係 over 錯啊呢套。 哦，佢唔 係 呢隻。 你嗱，你估睇佢 poster 咧，其實你覺得個個都型㗎嘛，即係睇 poster 個設計係個個好認真面對呢個經濟病毒㗎嘛。 佢唔係嘅。 系啊，但系套戏入边就个个都系白痴烂死 咗， 即系啊，全部系唔按常理，亦都系唔即系唔合理嘅。咁而 黐 lem 嘅角色都叫做正常少少，不过佢就要好似刘德华咁样，佢成日用翻自己酷魔，要错嘅。咁而吴镇宇喺入边做咩咧？原来佢做一个咧爆炸头、笑位、少少下巴，同埋少少咧，我当差都系搵食啫。 哦， 嗰种系啦。佢係馬大馬嗱，依套嘢咧大馬合拍過，你知喎，又係即係唔係佢合拍都有啲大馬資金啊，都係中港合拍啦。咁所以咧，阿 Chilam 先係馬來西亞嘅警官， 但係就因為嗰啲病毒傳咗去香港，咁而個關鍵人物係娜姐周秀娜，咁但係周秀娜潛逃咗翻香港，咁於是咧大馬警方咪要過嚟香港，咁過嚟香港咧，香港啊其實唔想大馬嘅人過嚟查案啫嘛，咁啊有啲政治嘢，跟住就係咁要揾個廢嘅差佬，就係揾咗吳鎮宇，喂你過去接啊邊個，總之就帶佢遊花園，阿志啊再幫幫幫幫，唔好俾佢咁 咩佢就會做翻咧以前 TVB 嗰陣咧，佢成日做嗰啲咁嘅抌差佬角色啊，我知。 係啦，似啊， 嗯， 加上佢佢個背景都係抌嘅，佢個背景就啱啱個老婆離婚嘅。 睇 TVB 咪 OK 咯，即係套戲就唔該唔好搞呢啲嘢。 係啦， 係 梅登對，但梅登對咧，佢最慘嘅梅登對，佢飾演佢咧，佢有少少咧苦中自嘲，又有啲黑色幽默嘅喎，喺啲好認真嘅場合又會，喂，咁啊係咁嘅啦，俾蚊針到。 做翻嗰啲 TVB 嗰啲角色啊，嗰時佢做咗好多套噶，嗰啲犯罪差佬啊，係啊係啊，好油條啊嘛， 係啦，叫做三流市井啲嘅咁嗰種咯。咁而大最大鑊啊，最大鑊，最大鑊。嗱，其實冇問題嘅，你話要做呢個咁，你演得好一個一個三流嘅差佬，最大鑊喺三流差佬佢最後個故事啊，故事啊，嗱，我呢度劇透啊，我唔知阿明有冇講啊，佢原來 上咗玩嘅戲，我哋就劇透噶啦，唔怕。 知道，知道。涉物者们其实最后揭露咧，成扎都戴晒面具啦。原来就系呢个世界最顶尖嘅记者自己组成嘅一个自发组织，因为佢发觉自己一个作为顶级嘅记者，往往佢发现有啲真相咧，喺主流传媒或者佢 讲 喺个现实唔讲得，于是佢渐渐地全世界嘅记者谷埋咗一个秘密组织，就话自己真相自己报。咁同埋咧，后期有啲激进嘅涉物者们咧，就觉得咧掌握呢个真相嘅能力，可以控制到某啲即系。或者爆啲內幕咧，可以控制到成個世界嘅動向，咁啊變咗即係有 啲 野心嘅存在咧。係啦，咁最大話最大，我而家要講啦。最後，吳鎮宇原來係涉物者們其中一個人，咁你驚唔驚？咁佢本身差佬嚟㗎嘛，第一佢唔係記者，二來佢後屘咧幫咗涉物者們。咁原來個 point 咧係咩咧？就因為佢個女都俾只蚊針到，佢又有。又去想要攞返解藥咁樣，咁啊變咗喺一個咁樣三流差佬底下，但最後會描述到佢 ending 呢係有啲智謀嘅，原來有啲嘢好似係好大城府嘅，最後係深藏不露嘅，而又好似呢兩個 如果佢 carry 到都得嘅，但係係咪 carry 唔到？ 係咯， 同埋廢柴，最後佢點啊？我為咗個女，我會拖延時間，我拉啲 人。如果你話原來頭先嗰啲傻咧係扮嘅，咁 OK 嘅。 佢又唔係，係啊，唔係，佢係真心嘅。 佢真 係真心交。吳鎮宇就呢個角色就直頭瓦解咗，去到最尾。咁而 Chilam 就一直都係飾演緊錯嘅啫。咁啊，娜姐咧其實可塑性高，亦都拍得娜姐靚。而娜姐係飾演咧第一個俾人夾咗，因為佢不嬲話有鄭則仕係個大奸角，鄭則仕有兩個仔嘅。 即係個藥廠個大老闆啦。 係藥廠個大老闆，冇錯。咁個仔其中一個死咗，個仔就自殺吊咗喺自己經理室嘅。得個大仔，咁而大仔個老婆其實就係娜姐，咁而之前咧一一樣樣有解釋咧，其實個大仔係想反佢老豆，係入咗去偷佢公司嘅機密咧，攞咗個黑 disk 其實就係大仔，咁但係俾人自殺死咗，咁當然最後就發覺被自殺啦，咁個黑 disk 就去咗娜姐度，咁娜姐拉個黑 disk 咧就哇咁樣講要逃開啲警方嗰啲， 咁都冇問題嘅，呢個套路 OK 嘅， 係啦冇問題，同埋娜姐拍得佢靚㗎，亦都有啲性感位嘅， 有冇過雷射打曬關鬥嗰啲啊？ 咁不至於佢用嗰個動作飾演一個正常嘅女仔，咁但係咧就15分鐘就 唔係 action 嘅，佢係真係 唔係 action 嘅，係啊，逃出智謀同埋堅定嘅一個女一個太太， 冇撞玻璃飛出嚟又落水台快艇咁嗰啲啊， 知道老公嘅嘢要即係知道老公死咗啦，佢臨死要完成老公嘅意願嗰種心態，好嘅，但係15分鐘他領了便當的死咗啊，15分鐘。我呢度唔知阿明有冇講，係啊，好突然嘅，仲要死得咧，真係真心死喎， 死咗㗎啦， 又唔係十五分鐘咯，都唔算一出，咁就出咗15分鐘咯。佢嚟到香港， 死㗎啦都。 嚟到香港攞一個 hard disk 一一樣樣，就傳聞應該講佢臨死係成功寄出咗 hard disk， 就係寄咗俾阿吳鎮宇嘅，得唔得？又唔知點解寄咗俾佢㗎。咁而有個人話 room service 叮當。系啦，真系喎，即系 room service， 我哋俾外卖嚟噶，入到去跟住一枪 便当，真系送个 便当，就领了便当。我开头就谂住佢领便当，原来我开头以为阿娜姐先系最后 boss， 系啦，但系最后系甩咗条线冇讲，就真系领了便当的，即系真心领嘅。咁我话又冇咗个角色，咁啊变咗，即系你个 poster 四大角色，其实来去都系聚焦最后。就係吳鎮宇 cool 咯。咦，咁呢套真係同《宮心計》一樣喎。 睇下蛇咯。 即係初都係周秀娜，好似 即係 promote 得好重，但係其實實質佢係出下 嘅啫。大卡係啊，側邊掂一掂咁樣。咁而入邊有 個分別就係咧，周台係後邊出啊嘛，攻心計。咁佢就反而係殿後之出。咁你就覺得睇到依家終於有收秀難啦，咁你就覺得反而 OK 啲嘅，咁就好過咧一出場瓜咗嘛。 係啊， 即係出一出係有開頭出一出啊，定臨尾出一出嘅分別噶嘛。咁你開頭出一出咧就覺得最嘥嘅，因為佢係死咗啊嘛。如果你唔係佢一路都冇出場噶，佢最尾先突然出，咁又唔同喎。咁佢唔係死咗，咁佢係突然間好似用另一個姿態咁突然間登場咁，咁之前都未出過呢個人嘅，咁你通常都係好關鍵人物啦，呢度變咗係咪？咁佢就唔係啦，變咗係一個係關鍵，不過就哦，原來咁就 ham 咗。係 啊，即 係 一個轉折嘅角色咯，純粹。 就 ham 咗，咁 咪 好 呢個第一啦。咁大反而讚就即係唯一我覺得係阿蛇佢演繹到嗰種。 其實佢都 係 攻心計 嘅，唔係阿蛇其實係《潛密者》入面嘅其中一個要員，不過佢喺入面係堅持真相。 其實佢哋知唔知道大家係邊個嘅？即係佢哋戴喺面具嘅。 係啊，蛇絲馬係知曬嘅。 咁就失敗啲喎，因為通常你呢啲組織咧，你就會講係佢哋連大家都唔知道大家係邊個會好啲嘅。 哦，明白明白。 如果佢知道佢其他人，即係咁即係話，即係佢一早都知道吳鎮宇係啦。 不過又咁講，佢後屘有講話吳鎮宇都後，即係又唔係元祖嘅，即係總之元祖嗰幾個咧，其實係最怪啊！元祖嗰幾個知唔知邊個啊？就原來就係阿鄭則仕個大仔自殺嗰個都係。第二係邊個咧？鄭則仕個二仔，咁二仔係邊個咧？劉浩龍。咁、 哦、 但係劉浩龍一出場咧就白色頭髮，但係問題佢雖然化咗妝，但係香港人都知道嗰個演員係劉浩龍啊。咁、 哦、 而佢又出咗一個相咧，就話劉浩龍嗰張相就係鄭德士個二仔。咁、 哦、 而咧到佢影喺 YouTube 片度被影咧，就係、是、阿劉浩龍唔係白頭髮嘅劉浩龍，就俾人綁架嘅。 嗯， 係啦，咁啊變咗係人都知道就一個劉浩龍嘅人被綁架，而劉浩龍就係涉密者嘅人。咁呢個關係係冇鬥志嘅，係冇識觀眾，咁 即 係出面知啦。咁啊變咗佢哋好削咯，你係人都知嗰個係劉浩龍，咁你做乜搞咁多？ 唔係即係如果呢個故事咧係有即係神秘身份嘅呢一個橋段，咁 係啊，就可能會贏好多 嘅。唔係佢本來涉密者應該就係神秘噶嘛，咁 即係啲黑客咁啊，個個都唔知啦，得呢代號。 大家可能亦都唔知道大家係噶嘛，即係你同。Ready Player One， 咁你就算同嗰人一齊打機，你都唔知嗰人身入邊個噶。咁其實你有時玩就要玩呢樣嘢咯。咁可能互相都唔知道邊個係，其實真係無間道啫嘛。你唔知道邊個啊？唔係應該話都係少林行者啊。其實你唔知邊個係卧底嚟噶。咁可能嗰個你以為佢係黑幫，但原來佢根本都係幫你嘅。咁即係你要玩呢樣嘢咯，要起碼玩翻一輪先咯。咁玩翻一輪，可能佢終於揾到同伴，咁你可以嘅，發現咗一個啦。咁你呢個都係玩翻少林行者。咁如果咁講，即係話今次呢個劇本唔算好喎、 啊。嗱，唔合格，因為咧，我覺得咧真係，即係我都好撐啊李敏嘅，但係李敏我好明顯都睇到，佢以往寫開都有啲叫城市小品，去到拆彈專家，大家留意，其實拆彈專家都係需要劇本啫嘛，即係佢後尾嗰啲咩剪電線啊、廿一嗰啲操作， 去到真正要 係啦，寫實類去弱嘅。睇得到，嗱佢如果寫原諒他77，寫翻佢自己女性角度一個浪漫化都市喜劇，佢咪得咯？ 即 係 真 係 鬥智鬥力嗰啲位置，就佢唔係傻。 佢就流於就真係度啊，度啲 cheese 橋就可能定定帶要追個 hard disk， 跟住又發放啲片，就逼個鄭則仕出手。咁啊有少少好 戲嚟講就唔 cover 去咯， 唔得啦。 係啊，就變咗。 即係可能佢要寫一個偵探鬥智咁，可能就未必寫得好好啦。 冇錯，唔係強項。 唔 係 強 項。咁變咗呢度睇到佢真係好充滿咗。 唔係偵探啊 ，sorry， 係都特工啊，特工鬥士之類就唔係好好啦，係 咁而個劇情推進好 straight forward， 好直嘅，即係完全係冇任何擺位，又冇任何鬥智鬥力，完全冇。因為條直線去都係流於去到有啲位都係只能夠聚焦就係去到現場，知道個涉密者，然後就追個涉密者，咁啊整一場好長嘅槍戰，或者好長嘅車追逐。咁啊 ，BD 又變咗好似好港產片以往傳統套路啊！咁啊，擺曬呢啲點樣張智霖好型咁樣一支槍啊，走入個密室度，就嚟見到涉密者啊，咁樣知道 kick 啦，打嚟打去啊，俾佢走得咗嗰啲。咁啊，但係最後穿個涉密者就係劉浩龍咯。咁而個劉浩龍係人都知啦，因為我一睇個白頭髮嗰個咪劉浩龍咯。 咁呢度仲好似咪又有張文慈啊嗰啲噶，好似都有嘅。 咦，咁啊唔係喎，文慈啊，係啊，文慈出槍哦，三秒嘅啫，佢係飾演鄭則仕後生嗰時嘅老婆。 哦， 即 死咗㗎啦！ 其實係扭㗎啦，係啦，冇嘅，即係直頭一早死咗。咁而佢又講啦，點解嗰兩個仔咁憎佢咧？就原來佢兩個仔睇住鄭則仕殺佢阿媽嘅。 哦，即係佢殺嘅。 咁而張文慈點解要咁咧？就因為張文慈就話良心過意唔去。 你買啲假藥害死咗幾多個僆仔咁樣，跟住就喺一輪鬥爭整嗰時就話我都要為頭家嘅咁樣執挑到個頭埋去咁樣嗰類啦，你即係啲喺啲家庭鬥爭咯。咁但係你問我咧，阿鄭則時做得好嘅，佢係做到嗰種深藏不露有野心，咁但係已經預咗嘛，係啊，冇驚喜啊嘛，即係佢做得好啊，應份啊，我覺得。 哦，咁啊唔係咁講，咁做得好都係做得好嘅，即係。 係，即係我都。 我諗又係嗰句，你套戲啲人就落力演嘅，即係始終你都係你個古仔係有限噶嘛。可以做嘅嘢係咪 交咗咯？咁同埋佢又係嗰啲啦，即係阿炳都講得啱，《殺有界事》做咗個好大場龍鳳， 最尾 逼沙士 double 十倍，死亡率70%+，仲要就已經好誇，一開頭個 Y shot 已經哇咗個地， 生在冇加 到 啲係嘛？生在未加到啲 係啦，生在未有話喪屍跟住搞到變咗個國定殺戮日咁樣全民暴動嗰只嘅啫，冇呢啲場面嘅啫，生在 少少嘅啫。 係啦，但係之後咧，喂，去到香港咧，淡淡然，我起碼喺條街度佢都唔會有啲老諗戴口罩。咁但係呢件事唔係話講佢已經話把關注喺馬來西亞咩死咗唔知幾廿萬人嗰只嘅，去到咁嘅。喂，咁啊，但係嚟到香港冇乜嘢，咁啊純粹好似就聚焦就係嗰幾條涉物者喺度兩邊鬥咯。喺個市面上我見唔到有任何同災難有關嘅緊壓迫感嘅。咁佢後屘直頭個病毒究竟點咧，係冇描述。即係總之就拳鬥，最後就自己犧牲，拍咗條片就證明咗鄭則時係奸，咁啊搞到佢個藥廠倒閉。你當係咁。就冇聚焦個病毒㗎啦，咁當然佢冇聚焦病毒嘅原因就係話，因為啊鄭則時一邊做病毒，一邊做疫苗，咁佢就攞嚟賺錢。咁我諗佢嘅理解呢個災難其實揾嗰啲疫苗去救得翻嘅，佢就唔會失控嘅咁樣咯。咁咯，咁所以變咗流於呢個世紀病毒咧，都係一個只不過題， 一個開個頭嘅啫。 係開個頭，而作為係一個父系社會。父系社會對呢個不即係唔啱嘅唔應唔即係有罪嘅爸爸嘅一個控訴啫，其實即係純粹俾條橋佢，不過佢就係做假藥、做病毒賺錢咁解。咁同你我做白粉門徒去賺錢一樣啫嘛。 即係可以拍下次《溏心風暴》係做藥廠嘅，一樣啫，係啦係啦，即係最尾都係生產啫，係啦係啦。 係啊，最尾都係。變咗咁咯，咁我啊覺得真係失望啦，睇到尾尤其是。咁同埋你問我個別啦，當下已經算啦，我退到求其次。佢個別嗰啲動作場面，以邱麗圖嚟計，其實邱麗圖識拍嗰啲動作可以拍到緊張喎。 係啊， 咁但係佢又唔係嘅，可能佢流於喺大馬拍，你可能有啲不準問題。咁啊，總之啲車撞來撞去啊，又跌落樓梯啊，咁即係好啲好鬼以往舊式港產片嗰只，啲車又反咗咁嗰啲咯。係啊，咁又係唔好睇嘅，我覺得。 冇，但阿炳講過話佢好奇怪，佢話套戲咧有好多位係啲人好似唔係一齊做戲啊，佢話好似佢哋係。拍呢個鏡影佢，另外一個 shot 就係獨立影另外一個人喺度講嘢啊！即係佢話， 咁係唔係有呢啲喎？ 係咁， 即係佢應該 其實係咪一齊拍唔知，但係個感覺就有啲似轟天猛將咧，因為佢就係能夠同上一齊拍啊嘛。咁咪我話影一影阿波出嚟，又影一影阿史坦尼，其實你都明顯知道佢哋唔係一齊拍嘅。 有啊有啊，似都有呢啲，同埋佢有 係咯， 成日要多近鏡咯，因為要比嘛，佢同到兩個。即係同場嘅關係，咁有呢啲似呢啲，即係好鬼多近鏡。 總之就俾我感覺，似乎佢哋唔係同場，其實唔係同場拍嘅個感覺係啊係啊，因為你唔會完全係咁㗎，你點都有個 Y shot 影到你一齊㗎嘛。係 啊係啊，冇錯。 即 係 你平時 Y 咗邊㗎嘛？ 冇錯啦，你會見到你有一齊㗎嘛，唔會淨係俾大頭咁，你不斷俾大頭咁咪轟天猛將咯，係都知你其實係另外影㗎啦，係咪先？另外。得嗰個人就係拍自己嗰 part， 跟住你又你拍你嗰 part， 咁就大家 key 埋一齊，咁即係嗰個感覺好重咯，係咯。咁你話轟天猛將，大家原諒嘅，因為好多都係啲已經退咗休嘅，即係係嘛嘅演員出翻嚟， 好難夾埋一齊。 冇啦，都唔係嗰啲定退休都唔拍戲好耐，咁你出嚟即係拍算做兩個 shot， 咁你梗係唔預佢話就打一啲旗嘅，或者又撳唔到啦，因為咁多人係咪？咁變咗你又你知嘅，你明白嘅，咁但係喂呢套唔係喎，你呢啲人做乜嘢啊？你如果佢唔可以一齊翻，唔好揾佢啦，係嘛？係 冇錯。 係咪呢班人係咪真係咁大聲啊？ 唔係，我諗佢盡出㗎啦，即係中國 3D 核下嘅所有演員都出曬㗎，即係包括張繼聰、阿武欣兒咯，係。係啊，佢唔夠膽 嘥咗啦，嘥咗。點解冇咧？點解冇？一個波咁碌出嚟都得㗎，係咯。 係啊，佢唔夠膽再加，佢真係係啊，真係唔敢再加。咁啊，跟住超哥啊，你見啊，成見啊，何華超啊，跟住你 都有㗎啦。 啊，係啦，李察森啊，嗰啲咁全部扭開龍嗰啲全部。 唔係，即係我哋反而覺得呢套嘢係咪食攻心計啊？即係有咁多攻心計人喺度，咁會唔會食啊？唔係喎，唔出奇喎，因為你喺宣傳上有著數㗎嘛。 佢話呢期啊，周秀蘭好好討好班觀眾啊嘛，唔係啊，出睇工心計啊，咁話咩入曬屋啊嘛，又話我唔知點啦，係咯， 即係有幾多串事業線咁又話， 冇邊度有啫，佢嗰件衫遮曬嘅。 但唔係佢有個造型擺出嚟話得嘅喎 ，cap 咗圖嘅喎。 唔係有咩？我睇過就覺得我見佢哋人人差唔多嘅啫，即係幫佢著咗嗰件衫之後，其實係冇乜大細之分嘅。 明白。 其實唔睇唔出嘅。 三多係嘛？ 唔係佢嗰件唐朝衫，但係佢又封曬胸咁高咁，你其實你基本上唔係人著都係咁㗎啦。嗰、那個有定冇睇唔到㗎。係。咁啊，其實就係露膊啫嘛。咁你露膊咁邊個都有膊嘅，除非你真係咁啊，邊個真係差啲？阿張文慈古裝又唔得嘅，你發覺？ 哦 ，OK。 係啊，佢時裝幾型嘅，但係原來佢古裝唔得，唔係因為可能佢有啲駝背啊。 哦。 咁你著嗰件露膊衫，我唔係話西人靚唔靚，即係佢係時裝look。 哦。 佢唔係古裝look，佢古裝唔係好得嘅。 OK。 係同埋佢係即係少少縮起咁咧，咁你睇落好似點樣咁嘅，點樣駝曬背咁，咁你更加覺得佢有啲老啊。 嗯， 系啊，咁同埋嗰个头又唔系好啱佢，咁你觉得好似好核突咁样咯，系咯，即系总之个古装碌唔好睇嘅，系啊，咁唔系啊，平时时装都 OK 嘅，系咯 ，OK 嘅，系咯， 好， 咁你又唔觉得佢驼背嘅，系啦，但系嗰度睇咁啊驼背嘅，咁样系咯，咁但系 anyway 啦，咁喺个宣传上，可能佢都有啲食翻而家 啲，应 该系 咯， 呢个宣传 啫，啲演员即系好似你嚟紧阿陈家洛 hit 咗嘛，但系即刻推啊。嗱，吉屋嗰陣有個兄弟幫，佢係飾演好似阿譚詠麟嘅後生。 係。 係啦係啦，即係兄弟幫咁啊，啱啱賣緊廣 告。你講嗰個直情係講翻温拿啦， 冇錯，直頭温拿。之前叫天台嘅咩？我喺天媽見到咧，喺上面喺個天台上面打釘噶嘛。係 啊， 講過幾年㗎啦，係啊。 之前嗰兩三名唔同㗎，係。係 啊，而家佢改咗正式叫兄弟幫。 哦，而家咁樣叫啊？我啲人以為係阿 Bob 做喎。 咁樣 會唔會啊？ 我都覺得係。 冇係嘛？咁邊個做阿叻啊？阿叻做翻， 系冇啊，温拿话叻嘅咩？温拿话叻， 唔系温拿，佢报到温拿嗰阵冇，因为之前 Lusa 嗰阵有。 哦，系啊，冇见佢温拿啫，即系嗰五个啫，系啊。 即系冇有翻阿叻。 但系我而家最 hit 就因为佢五个有出场嘅，肯定即系球尾有出嘅，但系主要系后生嗰五个。 咁即系你意思佢又系咩啊？又系 M 级咁啊？即系有老嗰几个有。 系啊，有噶，但系都唔系借得球尾出。有戲嘅嗰五個，佢講明係因為陳友柏噶嘛， 咁咪即係 M 級咯。 係啊，即係 M 級噶，但係嗰五個後生咧，而家最出名陳家樂嘅，又好明顯佢會插嘅，係啦，即係好多戲集中戲去。 咁死啦！咁平時嗰啲 M 級咪講佢哋追譚詠麟噶嘛，咁呢度講譚詠麟，咁譚詠麟追邊個？佢再早啲啊，講佢追翻啲飛流四啊嗰啲係嘛？可能係。唔系，咁应该系噶。你讲佢哋， 但系噶，佢嗰时年代应该系唱英文歌噶嘛， 系 嘛，人哋 佢又再早一辈啊嘛， 系 咯， 再早一辈 追飞流四嗰啲咧， 系啊，如果佢 讲嗰啲咧， 我都弹晒嗰啲咁咯。 咁啊，應該佢應該有嗰時仲有好多其他人嘅喎，有阿許冠傑啊咁嘅喎，應該係咯。但係佢可能佢冇講嗰啲嘢啦，佢講個五個年輕人嘅故事咁啦，係咯。 但係佢又係即係夢想包裝，同埋又有啲九唔成寨啊，要玩音樂啊，跟住又預 咗㗎啦，係咯。 係啦，嗰啲咯。咁你問我，我 offer 其實吹喇有嘅，即係睇個吹喇又唔係有 OK 嘅。 咁咁 睇乜嘢吹喇有睇？ 街有冇吹喇？出咗街未？ 出咗街啦 ，YouTube 都有。 出咗街 啦，我見到喎。 貼埋落嚟俾大家睇下，我未睇過呢個係咯。係 啊，冇錯。 好，好啦，好哇，咁啊扯到好遠啦，咁好，咁今次呢套咩話叫咩？泄密者。 泄密，我覺得嗱，泄密者始終都叫做好似喺港產片嚟嘅，就有個叫新派啲，即係起碼嗰啲 個題材 新 啲， 係啦，唔好下下講港黑社會跟住警匪， 第二部 係啦，即係唔好下下講卧底。 系啦， 咁啊叫做有新啲，不過就叫做啊，真係係爭啲嘅劇情上，咁但係就即係誠意可嘉啦，咁啊努力咯，咁啊但係至於你話套戲值唔值得睇，就睇你咯，你以睇啊睇下啲明星角度咁入去睇咯，即係又唔係爛到喊嘅，我覺得又唔好話講到咁差，即係不至於落到變曬屍咁樣爛片咁樣，但係就我自己係覺得唔合格，即係如果以你叫泄密者們呢個牌頭。 系即系以佢开嗰个题嚟讲咧，佢自己又细咗。 系啦，开唔到，系啦，只有个头就冇咗个名。 唔系，即系佢一样有 TVB 嗰个通病咯，就系佢开咗一个题材，但系其实最尾就做唔到嘅。 即系 系啦，系啦，系啦，都系咁啦，系啦。都系呢个同样啦，不过佢可能个 scale 就大啲，呢个即系会变咗都好啲嘅，系啦，好过睇 TVB 咁咯， 系佢都有相同嘅问题存在啫，意思系唔系话交到 TVB 咁嘅，系咯。 虽然佢班底都好多 TVB， 其 实 系 TV 班底啦，除咗李灿森啫嘛，其他全部都系做电视嘅。 系啦，冇错，系好。咁呢套有兴趣咪望下咯，系咯。